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 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林奇。深圳市首批九价 HPV 疫苗预约接种，每天接种名额为十个，开放至11月30号，并全部圆满。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30人医疗队将于8月22号到8月28号与越南人民军医疗队在两国边境地区开展义诊活动。日前，意大利国家众议院正式通过了妇女儿童保护法修订案。该法案若能如期通过国家参议院通过，将于2019年1月1号起开始实施。斯洛文尼亚议会近日确认卡姆尼克市市长马里安沙雷茨为该国新一任总理。这位年仅40岁的前喜剧演员将成为斯洛文尼亚最年轻的总理。北京边检同时推出系列便民举措，如为有需要的7周岁以上且身高在1米2以上的儿童提供信息备案，符合条件也可享受自主通关便利。从北京顺义区获悉，顺义区加快推动进口商品直营中心布局，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商品体验馆已相继开业。超级英雄大片《蚁人二：黄蜂女现身》将于8月24号以 IMAX 3D 格式火热登陆全国超500家 IMAX 影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林奇，感谢收听。 间始终你好，爱我心，世间始终你好。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3到4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到29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9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丰台、海淀在22到33度，大兴在22到32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清凉谷在21到32度，天池在22到33度，云居寺在22到32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去健身房却不懂怎么健身，该不该请私教呢？有运动经验的朋友啊，一般都知道，对于一般普通人来说呢，相比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更为复杂，训练要求更高，所以呢，新手健身如果只是做有氧运动的话，自己练练问题是不大的。但如果是力量训练，当然呢，最好是有健身教练的指导，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呢，最好是请私教来指导你训练，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的话，那就找一些健身房里练得比较好的朋友搭伴一起练，也能慢慢从中学到不少，只不过呢，可能是多花一些时间。对于许多人而言，散落在京城各处的老北京公园不仅仅是休闲避暑赏景的好去处，亦是一处能够回忆旧时光和旧情怀的好地方，因为那里留着北京土著最美好的回忆。这里呢，地铁直达，门票免费，而且景色不输玉渊潭、圆明园哦。没错，正是大家都既熟悉又陌生的海淀公园。海淀公园园内有3万平方米，可踩踏长绿型大草坪，是京城第一块最大的开放式草坪，就在淀园花谷的西边，非常适合放风筝。海淀公园西部有一个很大的湖，湖边柳树成荫，美景遍布，是一个不错的观水之地。走在公园的小路上，入眼处满是绿色，这里还有水车、磨盘、雕塑大象群、百姓周末大舞台、音乐节等等，无论你是来健身还是来休闲游玩，都是最好的去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小来小报天气，感谢收听。 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怎么也流泪。

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是英奇。看到有一位叫做爱斯的听友说想点一首王力宏的《第一个清晨》，并留言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听歌手李尚尚在和声会的商场唱的，他唱歌真的很好听，觉得比原唱还要好听，但是无奈网上没有他的这首翻唱，但毕竟王力宏是原唱也是很好听的。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九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光头进来把梦刷白，舍不得你会醒过来，不要现在，昨夜走太上来，隐隐藏在胸口一块，吻你脸颊，证明此刻真的存在，是你让我相信爱，对我慷慨，嘿耶哦，是爱我是注定，不是意外。这是爱，我们的爱，还不确定，却好实在。把你贴在胸怀，静静的代替表白，再不愿放开。这是爱。